空白，还有谁能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是零下四五十度， 还在家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根爬上基督山，卓别临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哎呀妈呀，牌都倒了。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晚有戏，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徐冉。刚才 我这个定场诗第一遍怎么样？可以哈。 我们四个人一起为你当人肉醒目。 拍到手都 还是很有感觉的。导致我们这个就是金主爸爸提供的这盒饭 live 的这个标牌都倒了。一会儿我得给扶 一下。扶一下。 有得扶一下。那个这儿呢是 FM98.2 AM927, 这论论这定场诗把我都给定住了啊。这儿呢是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晚上六点四十五分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九八二呢是一个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可以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您只要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在直播间的一些画面了。同时呢，您也可以登录手机直播 APP 盒饭 Live 上，您在这个直播平台当中呢搜索活力九八二，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直播间的一些互动的情况，当然还可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 那么同时呢，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正事儿正事说完了，该说闲的了。 来说点闲的啊。 闲篇开始啊，我们 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 这是最闲的是吧？ 你看你非要接我这话。那个首先是导演张宏泽，欢迎。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除了谢谢大家之外，不谢谢主持人吗？ 我都成闲的了。 谢谢大家，好吧。 是我们就是大家。 还有主持人以及配音演员刘洋，梁姐姐，欢迎。 周末快乐，周末快乐，大家好。 这小动静多棒，你看 是吧？特别有 小动静啊！我等会儿大点声。 形容特别可爱， 谢谢导演。 对， 好的， 你看， 来， 我都得在后边给你崴一崴。 我关键你得往祖坟上崴，这崴的不够深。 那今天就可以往它上边崴一崴。 对对对， 今天这个段子是非常适合崴的，对吧？ 没错， 这是他们说的啊。我没有，我本身没有这个意愿啊。那既然导都这么说了，那我就只能这么崴了。 当仁不让嘛， 必须崴。 对，介绍一下啊，今天二位来呢，主要是要给我们排今晚有戏的最后一趴，这个今晚戏中戏当中的唯独剧本。咱们今天啊，唯独《乡村爱情》第八季第四集的一段。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艺术作品， 是吧？ 可不咋的。 说的是小萌生了一对龙凤。凤胎，这个谢广坤啊喜出望外，经常就到家里去看看，但是这一举动呢也引起了村里人的看法，都怀疑说，哎呀，是不是对之前这个领养的孙子腾飞，就是那个胖乎乎的小男娃，是不是对他不好了呀？ 是 不是会虐待他呀？尤其是刘能， 尤其是他。 谢广坤还觉得说，谢广坤是不是还打孩子呀？不给孩子吃，不给孩子穿的，导致孩子天天哭。村里的徐会计得到这个事，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啊，就觉得说，那我得调查调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哎， 那我们今儿演的这段呢，就是徐会计从王老七这儿听说谢广坤虐待孩子，就来到刘能家，哎，调查一下。 讲了这样的一个桥段啊。 对啊，各位朋友，如果期待今天啊，我们在座的四位当中谁来饰演这个关键的角色啊，这个灵魂人物刘能，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合盘 Live 当中啊，跟我们进行互动，跟我们留言指派啊，大家谁最想看到谁演刘能的这个情境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啊，从这个 你是和 咱从面相上来讲啊，我觉得徐冉可能是当仁不让的这个最佳的人选。 那你说刘能是那么好演的吗？ 我 可以， 刘能 真可以，真可以。 广大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现在手边有手机的话，麻烦上我们的直播间这房间看看，我能不能演刘能好吗？ 你别在那流能流血的。 我相信这群众的眼睛是血亮血亮的。 就真是徐冉出来了。 也欢迎大家在这个盒饭 Live 上跟我们进行一下实时互动啊，如果不愿意互动，也可以给扣一波六，刷一波小礼物也是可以的啊，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呢，对，咱们控一控时间啊，我们接下来进入网剧每日榜单。 哎，那么今天呢，要给大家来带来的这个第一部的网剧啊，叫做《警察郭哥二》。 嗯， 啊，是在这个腾讯视频上播放，当然播放量是1699万。 嗯， 这部剧讲的是一什么事儿呢？说是金牌公安剧制作人郭宪春担纲制作。 嗯， 啊，知名导演这个常晓阳来指导的，说的是这个卓尔经济旗下的艺人刘凯啊，这个说的是一个叫简凡的这么一个人啊。 这是剧中人物。 对，我还以为。突然 提前到了， 对，突然 乡村爱情， 我说的怎么这么真实啊？说本片讲述的，说是、这个、 我觉得你可以演刘能， 必须的。说本片讲述的，说这简凡从小到大是在这饭店长大的、 嗯， 他自认为是一个厨子当中的高手， 对， 于是呢就立下了一个志向，成为神厨， 对， 然后呢就被他的小伙伴们都称为叫做郭哥， 嗯， 然后呢 郭就是那个炒菜锅的锅， 炒菜的锅、 嗯， 我忽然间想起了饼哥， 饼哥， 好吧。 反正就很饿是吗？ 就一看全都是食神， 就都跟吃能扯得上 关 系 啊！ 对对对对，然后说这个郭哥呢，最后啊，但是他上的是警校啊，从警校毕业之后，在父母的安排下，到派出所哎当协警了，而且呢，他还是延续了小时候的这种这个志向，还有这个习俗啊， 嗯， 说这个凡事都是以厨艺啊为重，从细微的地方啊，喜欢这个来窥得事物的真谛，生性非常活泼，但是遇事非常谨慎，思维也很敏捷，生活里时常耍一些小聪明，爱情上时常左右摇摆，哎，讲的就是郭哥的这么一个故事。 嗯嗯，最近呢，这个警察郭哥第二季也是，其实收视率真的是一直在走高。我们之前也介绍过这部剧哈、 嗯嗯， 所以有喜欢这种题材的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找来去看一看。 哎、 那刚才说到了、这个， 其实它挺贴近咱们普通的老百姓的。 对呀、啊， 这个其实特别接地气。 对他喜欢做饭嘛，然后又去当了警察。你说，其实人物往往是很全面的，也是有很多面的。 对， 我是警察，我也可以喜欢做饭呀、啊。我觉得这个人物设置、 这种题材，我觉得挺好的，在哪儿呢？就是说他会把人的这个普通人的这一面会。展现出来， 对， 特别好玩。 你知道我 那么这种特别好，就、啊、你说，你别弄得我， 你说哥， 就像我记得夏雨原来演过一个叫《警察有约》这么一个电影吧， 嗯， 就是演的一个小人物，一个小的一个片警， 嗯， 对， 然后那个感觉就特别接地气，然后就效果就特别好， 是吧？ 嗯， 反正我觉得我因为介绍这部剧介绍了两三回了嘛、 嗯， 我今天白天在做其他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也介绍了这部剧哈， 嗯、 因为、 嗯、 而且我就又看到了一个资讯，我觉得放到这个里边说太合适了， 嗯， 就是我的人设不是傻白甜吗？然后最近就我们节目给我的人设是傻白、 哦、 不是，就是傻白甜、 哦， 嗯， 做这么多次节目，我怎么头一次知道这个事儿？ 你诠释了，看来有一些问题啊， 亮点来了，亮点来了。然后呢，经过我这么长时间给自己这个形象的 重新打磨， 不断夯实，大家呢就把我的人设变成了傻白甜馋，多了一个字儿。但是你们知道吗？我最近发现我有这个特点是蛮好的。最近不是都在打击传销嘛，大力打击传销，对吧？就有一个新闻是这么说的，说有一个大学生呢，因为到了一个传销，但是呢没过多久被人驱逐了。为什么？是因为他太能吃了，到一个地儿就把那个传销组织给吃垮了。 养不起啊， 真的 养不起， 说明你是很安全的。 我突然觉得、嗯、 是个优点， 原来傻白甜馋还有这个用处啊。 当然就是我们还是说这个传销机构是一定要被 太可恨 大力打击的， 对， 那个太可恨了啊。那再来说第二部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网剧了，叫做盲侠大律师二，也是我们之前不断推荐过的一部啊，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709万。这个呢是 TVB 首次和爱奇艺联合出品的一个探案题材的情感网剧。其实你听他这个名字盲侠大律师，我觉得就特别有那个 TVB 港台片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 这个我追了 啊，这 第一部我就追了。 感觉如何？ 你客观评价一下。 我觉得基本是保留了 TVB 以前的风格，没有特别复杂的案情，但是很轻松，很轻松的一部。 作为一个伴随性的就是生活情景剧，很合适。 对，就每天你工作，比如说很累啊，然后你看一看它，你觉得还挺好。里边有很多比如说比较搞笑的小段子，还挺好玩的。 那挺轻松的，这个 就是挺轻松的， 就特别下饭，而且 不是那种就是暴力啊，不是那种。其他的情况，就是让大家觉得恐怖啊、紧张啊，不是，那样的一个片子。 我觉得前两天我还看到了一个，就是对于台剧跟港剧的，就是大家对他们的印象哈，说如果说台剧里面都是，哎呀，就是世界一片和谐，人与人之间都是情爱美满，到最后王子跟公主总是走到了一起。但是港剧往往就是说的是比较真实的生活，说你要独立奋斗啊，就不要依靠于别人啊，你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艰难坎坷，但只要你坚定信念，总是就是特别励志。 其实香港有一种卖，就有一种精神啊，咱们所说的那种就卖兜精神嘛。我觉得那个其实挺 心情不好，吃一碗面就会好。 对，其实很深刻。其实你要说香港，它的文化底蕴，其实客观的说，它肯定不会像中国5000年的这种文明啊。它尤其大部分的文化都是产生于这种殖民文化所产生的。但是他们作为香港本土的那些人，接受过很多的香港的演员，他们的感觉其实都是很勤奋。 很敬业， 很敬业，很勤奋，对，其实尤其是现在，就整个的影视重心，影视产业的重心，从港台，已经开始往我们中国内地开始这个迁移哈，偏移，咱们可以说偏移啊，很多港台演员其实在香港已经，他们戏已经很少了，大部分他们的工作重心已经 到内地来了 ， 对对。 但是，其实从表演方法上来讲，其实他们跟我们大陆的演员表演方法不完全一样。现在。逐渐趋于一致了，但其实 对 已经趋于融合了。但是最早的时候，咱们可以看到，在2000年之前的时候，咱们的演员跟咱们大内地的演员跟港台演员在一块演戏的时候，你觉得特别不搭。 我觉得你说的是，但我觉得他就是两 你想到了，你想到了， 对。但是你现在你再去。看港台演员跟内地演员一块很自然，对， 因为文化呀，然后包括背景啊，都是逐渐在开 融合的也特别好。 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啊，就是郭富城和孙红雷有一个戏叫什么戏来着？我忘了那个名字。 郭富城跟孙红雷啊， 还有于南和那个。和邓家佳， 哎呦，我知道， 是吧？就是帮他女儿去翻案的那个 叫龙什么，那 对对对，段龙臂什么，段龙背， 差不多， 对，那么一个戏， 我有点忘了， 叫哎呦， 他是演个警察， 对，检察官， 检察官， 郭富城演一个检察官， 邓家佳是他女儿，其实是他犯， 邓家佳是孙红雷的女儿，其实是， 我知道了。我是正啊什么 不是 对 啊不是 咱们几个没一个脑子 对对对挂在嘴边上的名字给忘记了 对 但是那个戏里面所有的你根本看不到港台演员和内陆演员的内地演员的 差 别 对 融合的非常棒 哎那部剧太棒了 特别棒是那一年特别我觉得 什么龙山 叫做全民目击 对 哎呦。 我的天哪， 那太棒了！ 你们这不是我是查了一下动画， 太棒了！ 对对对， 那部片子我翻来覆去看了得有三遍吧。我觉得每个演员都太 那个是我认为近几年来就是说，从就一个质的飞跃，就是那个港台演员和内地演员相融合的一个质的飞跃。尤其是像过去的时候，比如说像《霸王别姬》，像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说张国荣。那就是神了是吧？那就已经封神了。对，张国荣和内地的演员，包括张丰毅老师、巩俐老师，他们一块去演戏。那个时候，其实包括配音还都是 有区别， 还都是有区别。 你能感受到？ 应该张国荣那配音，我们印象没错是杨立新老师， 是杨立新老师配的。对，那不是张国荣本人的音。但是杨立，咱们可以知道那个可以看得出来，杨立新老师的那个功底还是很深厚的， 必须 就是听不太出来， 听不太出来啊，很棒。对。但是你能看表演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对。但现在就很融合的好。 我们刚才从这个网剧 TVB 的网剧比较 深刻， 有类型，就是有代表性的一部一种类别啊， 对。 然后又说到了大荧幕，真的 是我觉得随着这些年的不断发展，就是你看演员的演技其实也是不断在增长的。我今天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开始跟好莱坞的很多大牌演员也开始有融合了。 对， 而且融合的 也 很好。 对， 我觉得这也是 1942太典型了， 这也是现在我们就是影视文化作品质量提升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表现。 对对，没错。 好的，马上要进入整点了，那我们整点之后再次给大家推荐网大每日榜单，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宇，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吾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小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那句话，你整不好都能挨揍，你知道吗？ 那绝对我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您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上，您可以通过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看到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发生的一切一切一切，包括主持人是怎么刚才被、这个、 是怎么长得像刘能的、 啊、怎么还记得这一趴呢？那 这过不去了， 真的这坎儿就过不去了，一直在找各种话茬，赶紧把这篇翻过去啊！那同时，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和 Fun Live 的这个直播平台上有一个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找这个活力982这个房间，然后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里所发生的一切，看看我这个女主持人到底是怎么被我们三位嘉宾所欺负的，大家。是吧，给点力啊，帮我 捧有钱的捧个钱场、 啊、 没钱的捧个人场、嗯、对 对对， 同时还要感谢一下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再次感 谢 谢谢 感谢感谢。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网大每日榜单，来先介绍第一部吧，叫做《鹰眼侦探社》。 哎，这部《鹰眼侦探社》呢是在这个优酷平台上播放，当时播放量是255万。啊，这部影片呢讲述的，听这个名字就是一个侦探的故事。说这鹰眼侦探社受到雇主啊，这个叫吴芳芳啊，受这个雇主之托调查一起什么案件呢？调查的是一起婚外情的案件，而意外的发现有一个越狱犯叫做阿雄，正是当年凌辱侦探社成员冷心的这个大恶人啊！就突然就是调查另外一个案子的时候，又发现，哎，这不是以前欺负过我们人的那个人吗？然后冷心呢在追杀阿雄的时候被对方抓获了，于是这个探长叫做凌峰就率了一帮人前去营救，是盗走了这个毒贩装有这个冰山计划的 U 盘。所以这故事我们看一环扣一环，本来是一个调查一个婚外情、嗯、现在已经是破坏一个贩毒计划了，然后这个马武就是这个毒贩为了报复，于是率人就回来把这个侦探社又给砸毁了，又绑架了这个冷心的父亲，然后逼这个侦探社交出他们有这个贩毒计划的这个 U 盘，并且打算杀人灭口、 嗯、 双方于是展开了一番惊心动魄的较量。 嗯，就一环套着一环， 对，本来就是一个调查婚外情的简单的这么一个委托， 嗯、 啊，最后呢却发展成了这个双方剑拔弩张的一场真刀真枪就是干啊，有点像名侦探柯南当中啊，我们最后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调查谁家小狗丢了呀，突然发现哇，又死了这么多人，然后就开始调查。嗯、 这也是大荧幕当中的一些套路吧，我觉得、 嗯、 就是往往就是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然后呢、 嗯、 就拔出萝卜带出泥，牵出了一溜事儿， 嗯， 对吧？ 嗯，对。 那再给大家说一个叫做《逃跑新娘》，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人播放量呢是21万，应该是刚上线的一部网大哈、 嗯。 那说的是什么呢？是由程圆圆跟柴浩主演的一部喜剧片，主要的这个剧情也是特别可乐哈，就是开出租车的大龄青年高天阳，他阴差阳错的就拉着在婚礼现场临阵脱逃的这个小姑娘踏上了去往理想中的乌托邦99号公路的旅途。但是你想呢，一个是落跑新娘，一个呢是出租车司机， 嗯， 这个时候一定得发生什么事儿，对吧、 嗯、 要不然这剧情怎么展开呢？ 嗯， 那两个人也是经历了种种磨难，然后呢最终到达了他们就是理想当中的这个乌托邦，到达了这个目的地。这个时候就两人就发现了，那一定啊，情愫越积累越多，对吧？两个人排除万难，最终就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这是 一 部公路片是吗？所以 我觉得应该是、 嗯、有点偏公路片啊， 是吧？他在路上可能碰到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事情吧。 嗯，其实公路片这种题材其实挺好玩的，它是一个、 嗯、 就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类型了嘛。 嗯， 我觉得在路上发生的这种事儿，其实你比如说像前几年的无人区 啊、 嗯，就那个特别典型， 嗯， 它的那种结果，整个的剧情的走向、结构的把握和张力都是很大的。 嗯、 那么现在要比如说要落在这种喜剧片上，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喜剧公路片也特别有意思， 对， 对， 嗯， 对 嗯， 所以他们到底 徐峥的那个也算吧，就是徐峥的那个 太囧， 人在囧途嘛， 对，那都算、 哦、 那一类 哈、哦， 对，包括那个像那个心花怒放， 对，心花怒放， 对，都算，对。 但是其实哈，我正好跟你们交流一下，就我看心花怒放，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当时的环境，我是在家看的， 嗯， 就你知道有的时候在家看你就没有在影院 看的那 种感觉， 感觉 对吧？ 对，肯定不一样的。 我就觉得我有点没看进去，我不知道你们几位看。 徐老师对不起啊，徐峥老师，那个 没看过没看过 啊，真的没看 过。这更不对， 更对不起、 啊、更对不起、啊、 我好像是在电影院里看的。 是吗？你什么感受、 嗯、 还记得吗？我只记得邓紫棋的歌了。 哇，这个跨年龄段真是不一样。 邓紫棋在那时候唱的是什么歌？ 忘了叫什么，哎，忘了叫什么。但是 前脚刚说， 哎，那首歌哈是有故事的。 来来来，徐老师， 哦、 徐老师预备唱，快。 我现在那首歌。 哦，对， 这等会儿这不是心花怒放。这不是这不 是 这不是 这是 韩 寒的 这是平凡之路、 哎、 什么、 哎、 什么 叫什么平凡 之路叫 咱们这话题收吧好吧我觉得咱们 让人挑错这几个没有一个记忆力好 收一收收一收 这个 确 实 咱们百度估计也百度不过来了 你这差的太远了心花怒放也是邓紫棋的歌吗不应该不是吧 哎这样我给你一点时间你去查一下然后我们先进行今晚戏中戏然后 你这样真的应该演刘能 对吧 这趴真的 有可能啊你这个人 我是左边也过不去右边也过不去好吧我宁愿饰演刘能交给你了你赶紧查一下一会儿告诉我们 心花怒放 就想不起来真的是太难受了 应该心花怒放是没有邓紫棋的歌你唱那个歌是韩寒第一部这个导演的后会无期 对 后会无期票 看不进去是不是你是说后会无期看不进去还是 心花 怒 放看 你就说你 那你为什么突然引出了后会无期的 我就是那个歌可能跟那部电影就岔了嘛，记岔了嘛，你就傻白甜了嘛？ 你别说了， 傻白甜， 冉姐急了，冉姐 加一个傻，傻， 没有， 占了一个傻字儿。 我心胸十分宽广，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好吗？ 后会无期了，以后咱俩不来了。 好吧，来，赶紧咱们进入今天的今晚戏中戏这个环节哈。赶紧换一个话题，你看你们都 还是刘能，这话题 就吵不过去刘能了是吧？ 马上我们要面临现实的问题，就是谁来演刘宁？刘能 哥， 你说错话了，把你来演。 我演刘能媳妇儿吧。 你这样，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刘能 的这个背景吧，好吧？ 对啊， 你再重新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 哎，今儿我们这个跟大家来围读的这个剧本啊，是这个经典的爱情片《乡村爱情》当中的 爱情 一段啊， 第八季 啊、嗯，说这个小萌是生了一对龙凤胎， 嗯， 然后谢广坤呢就非常高兴，喜出望外，经常就跑家里去看，但是 啊，他这个举动是引来了村里边大家伙街坊们的这个非议，还有看法，说闲话了，大家就表示非常怀疑啊，说，哎，他之前对这个领养的孙子腾飞啊，那胖乎乎的那个特别不好，虐待孩子，尤其是这个刘能啊，他的这个看法就觉得谢广坤他打孩子、骂孩子、不给吃、不给穿，就是一个纯虐待的行为，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办？ 就跟你对我一样， 于是我对你那是对你的这个。怎么讲？就你的一种刺激， 谆谆教诲。 对， 好，谢谢啊。 心骂是爱嘛，鞭策。对， 谢谢论论师弟。 嗯，然后呢，这个村里的这个徐会计，知道这个事儿之后，觉得哎，这个事儿老让大家这么这个提着心呐、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也不好，我们得调查一下。于是就展开了一番调查。那今天我给大家演绎的这段呢，就是徐会计从王老七这儿听说了谢广坤虐待孩子的事儿之后，来到刘能家调查的这么一个场景。 这个人物呢，有王老七，还有徐会计。以及刘能和刘能媳妇儿，刘能呢，我是肯定演不了的，就红哥来吧， 红哥来吧， 行， 众望所归， 对你毕竟是有主角范儿嘛，对吧？ 别闹啊，能不能好的， 主角气质，来吧，那其他的谁演？你给我们安排， 对，您来先给我们说一说。 我来说， 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气质， 我觉得这样，我觉得， 你别动不动往气质那儿， 我觉得论论可以来七哥，就是王老七， 王老七 是吧？就很正派是吧？是吧？很正派，就装作一副很正派的样子。 导演演的就是 是啊， 灵了。 然后那个我身边的那个刘洋老师呢，我觉得就来能媳妇儿吧。 哎呀，太好了， 能媳妇儿， 女主角了， 你必须徐会计啊，徐冉徐会计吗？ 可以， 本色出演， 本家嘛。 我本科学金融的， 好样的， 来， 好样的，来。 吴奇，那我准备您给我们打个板，好吧？ 行，好，来。 哎，等，别着急啊！我特意给大家准备了一段原声，我们先听一下， 好， 正好找点感觉。 OK。 哎， 我 来。 七哥， 哎， 徐， 跟谁俩呀？七红的？ 别提了，我到广坤那儿去了。 跟广坤呢？犯不上啊，他那人就那样，你还不是不知道的。 你听我说呀，我到他那儿去了，他还没在家，就剩孩子腾飞啊，个人在家呢。孩子可能饿了，就在那个人啃干巴馒头，他噎了够呛。我这当老爷心疼他，给孩子就做碗汤喝。你等广坤回来以后，我说他两句，我让他对孩子好点，这跟我俩还急了，这怎么整？你说我要领孩子回来，孩子不回来， 这广坤有点太不像话了，我得问问他。 你问问吧， 七哥。你觉得最近一段时间这广坤一直对孩子这样吗？ 反正我这一天忙，他以前对孩子也挺好的。我就观察，自从小萌生完这双胞胎以后，他这心里也不高兴怎么的，东一趟西一趟，他也不着家。你整孩子隔人在家，这多可怜呢，吃饭都成问题了。咱既然把孩子领过来了，就应该好好对待你才是。 哎呀，那要是这样的话，七哥，我还真不能冒着大钱去找他。 怎么的呢？ 你关键你这都说了，以前对孩子挺好的，是吧？现在好不好咱没证据。广坤那人就得理不饶人，你这咱没证据，他黑上我都躺不了了。你这样，我再问问别人，看看别人都咋说。 行，反正你呀，当领导的说他能好点啊。我俩说不了五句话肯定急眼，你说。 放心吧，广坤对这孩子不好那肯定是不行。 起来吃饭呢？ 不吃。 你看我给你带份儿了，你不吃不行啊，剩白瞎了咋整啊？那咋吃饭愿意叫干啥？还这天 态度不好。 你呀愿吃不吃，半夜吃饭别找我，告诉你啊，我可不跟你说。 家里有人吗？ 老徐来了。 他来也不一定是好事。哎呀，最近我这点儿也太背了，没准是来踩我来了。我不接待啊，你去招待他。 这一天呢闲的，踩你干啥呀？ 在家呢，老徐 啊。老徐来了。 嗯， 你起来，老徐来了。 啊，这咋大半天睡觉呢？ 哎呀，我迷糊，你们唠吧啊。 这又迷糊了。 昨天呢都这样。别 跟他，还没吃饭呢。 嗯，你过来歇会儿吧。 我吃完了。 来有啥事啊？ 有点事儿。嫂子，我寻思问问你，那个谢广坤到底对腾飞啥样啊？ 不好呗，那能好啊？ 你说你知道啥呀，瞎那胖胖啊。 好，我们刚才听了一下这段原声，刚才刘能声音一出来，我们直播间立刻就是笑声一片， 满堂彩啊， 太有感染力了，就你听见就想乐， 太有挑战了这个事 儿。而且那个形象，声音形象也好，形象啊、屏幕形象也好、一出来之后真的特别强。 我觉得刘老师话里有话，是我又多心了是吗？ 不是，我觉得这事儿是这样的啊。刚才论论，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你在认真听这段原音，并且看着台本对词的时候，我把这个镜头切到了你的这个镜头，我就想让大家看一下你为难的表情。 真是太为难了。 他真的觉得就是王老七这块可能是觉得有点难，是吧？ 这味儿啊，真是拿不准。 但我们 尽力而为吧， 尽力而为。 就按照我自己所理解的东北话啊， 没问题，来吧。 行，那我就喊开始 啊。 好 啊， 来，预备，开始。 七哥， 哎，老徐， 跟谁俩呀？咋还气哄哄的呢？ 别提了，我要耿坤那儿去了。 跟广坤啊，犯不上啊，他个人就那样，你还不知道他呀？ 你听我说呀，我到他那儿去了，他还没在家，就剩孩子腾飞了，哥儿在家呢，孩子可能饿了，你说哪个人跟他可能干忙呢？还可能够呛。我说我这当老爷子我心疼的，给孩子做点汤喝，等着广坤回来之后我说他两句，我说对孩子好点，这叫还给我急眼了。你说怎么这我领孩子回来，他孩子还不回来。 这广坤有点太不像话了，我得问问他。 你呀、啊、问问吧。 七哥，你觉得这最近一段时间这广坤一直对孩子这样吗？ 反正我这一天忙到他以前对孩子也挺好的，我就观察了，自从那小萌生完双胞胎以后，他在心里边也不是高兴还怎么的，东一趟西一趟，他又不着家。那你说整个孩子他在家，这孩子人家多可怜，这吃饭都成问题了。那咱既然把这孩子领回来了，你就说就好好的对人家孩子，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哎呀，那要是这样的话，这七哥我还真不能冒冒失失找他去。 怎么的了？ 你关键你这都说了，这以前对孩子不挺好的吗？是不？那现在好不好咱没证据啊。广坤那人这得理不饶人的，你说咱这没点证据他黑上我，这我都趟不了了。这你这样吧，我再搁问问别人，看别人都咋说的。 行啊，反正你啊，你当领导的说他还能好点，我俩说不上五句话他肯定急眼能跟你。这小子，你说 放心吧，广坤对孩子不好那肯定不行。 徐会计听王老七说完这个事儿以后，想找人核实一下，思来想去的就来到了刘能他们家。 起来吃饭呢？ 不吃。 你看我给你带份儿了，不吃不行啊，剩下都白瞎了，咋整啊？那咋吃饭还叫人叫呢？干啥呢一整天？ 他态度不好。 你呀、啊，愿意吃不吃，半夜吃饭别找我，我告诉你哈，我给不给你惹。 家里有人吗？ 老徐来了。 他来也不一定是好事儿。哎呀，我这一天的点儿太背了，没准是又是来踩我的。不接待啊，你去招待他吧。 你这一天就是闲的，人踩你干哈？ 哎， 老徐这个时候自己进屋了，我自己旁白了。 嗯， 在家呢嫂子。 哎，老徐来了，你起来，老徐来了。 这咋大白天的睡觉呢？ 哎呀，我迷糊，你们唠吧。 这咋还又迷糊上了？ 啊，没事，昨儿就这样，别管他了。你坐。 啊，还没吃饭呢。 那你过来吃口呗。 我吃完了。 有啥事儿啊？ 啊，有点事儿。这嫂子，我寻思问问你啊，那谢广坤到底对腾飞咋样啊？ 不好呗。那能好吗？ 哎，你瞅你干哈呢？在那瞎蹦蹦的。老许，你不用听他了，我看还行吧。腾飞那孩子吃的白白胖胖的，我看挺好的。 哦， 不是，你问这个干啥？咋的了？ 哎呀，我刚在半道吧碰见七哥了，七哥呢也跟我说了不老少，我自己也琢磨着，这自打小萌怀孕，这广坤对腾飞就不咋好，这龙凤胎一生下来呀，这广坤对腾飞呀就更不好了。 哎，那好不好的跟咱啥关系啊？ 那咋能说没关系呢？这谢广坤要真对腾飞这样， 那村就得采取措施 了。那就对了，对了呗。 哎，干啥呀？你这下午这一大跳。 广坤现在有点太不像话了，真的，对待腾芬那简直都看不下眼。腾芬是吃不上穿不上，天天哭得跟泪人似的，他太可怜了。 你干哈你？你说你干啥呢你？ 你闭嘴行不行？真的，老徐，我一点不来玄，你看呐，现在他对腾飞那没事又打又骂，那谁能受得了？ 啥时候打的？啥时候打的？ 你看到了？ 你闭嘴行不行？ 咋嘴那么松呢？你说个啥玩意儿？ 你吵吵什么玩意儿你？哎呀， 嫂子你别说话。刘能，你看见他打了吗？ 那个打我是没看见，但是你仔细寻思，老徐，腾飞要是来的吧。腾芬是要来的吧？你看现在广坤有亲孙女亲孙子了，你说他能对腾芬好吗？对不对？不好，那你这孩子不听话，那不就得打吗？打当众人面那能打吗？那肯定是后半夜下手啊，肯定的。 哎呀，你不知道你就哎呀！ 你闭嘴！你这反映情况呢？你这玩意插什么话？我那么老徐，你刚才既然有这个想法，我第一个举手必须得伸张正义。我参加咱村里头啊，治理谢广坤得走有这么个团队，我伸张正义。他有什么个风吹草动，我去监视他，我肯定向你汇报。 哪都有，你参加啥？参加啥？参加呀？ 闭嘴行不？行不？ 哪有你这样的？ 别老吵吵 啊！等，行了，嫂子，我再问问别人去啊。那个啥，你别听他瞎说啊，听他瞎咧了，我可啥也没说。 我跟你说，我没事，我不怕。老徐，我实名举报啊！ 啊，是，行成，嫂子，我走了啊。啊，有空来啊！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不吱声就算默许了哈，默许了啊！ 你，哎，刘能，你说你这嘴咋这样呢？你就不能消停点啊？ 干什么玩意儿？你 这不找干仗的吗？你干啥？ 你知道什么玩意儿？我跟你说，好事都毁在你们老娘们身上了，你知道吗？我这情况还没反应完呢，你这瞧你这搁这叭叭叭叭的，不够你说的了，你 叭叭叭叭的，你汇报啥？你汇报？你知道啥？你就汇报。 没跟你说，你 有没有那事儿啊？你啊，你这一天没事找事，我告诉你哈，闲的就是你叭叭叭，就是闲的。 我就愿意，我跟你说，这回妥了。 没事找事你就一天。 你这回妥了，我跟你你就不知道，老徐基本上都同意了，我肯定要监视他，出一点差错，我跟你说，我饶不了他。 哎呀，没事找事就这一天天的，你看你过的哈。 吃饭，我跟你说这事儿，我吃饭，快，我得吃饱了，吃不饱我都。坚持不了他，真是的。 他 不好 不行，我要笑死了。 哎呀，太精彩了！ 我跟你说，《乡村爱情》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一部戏，《速度与激情》才拍到8呀，《乡村》都拍到9了。 叭叭的呀！我今天为了找这集的原声，我就搜了一个《乡村爱情8》，我一看就有《乡村爱情9》，当时整个人都懵了，你知道吗？ 哎，我跟你讲一件事啊，我以前在一个健身房，那个健身房呢，也是一个中高档的健身房，就是那个门槛挺高的，然后我发现他给所有的这个会员会提供两台电脑，大家可以在那上网。结果有妈妈带着小孩来，那小孩也就顶多我看2-3年级，顶多哈， 就专门看乡 站着，就在那儿看乡村爱情，就在那儿站着看，妈妈在练健身，然后小孩就在那儿。其实是给会员休息，他们就一直在那看，而且会聚集一群小孩，男孩女孩围着看，就大家嘎在那儿笑，雅俗共 赏。所以说，事实证明，事实证明东北话是极具革命煽动性的，你知道吗？ 真的，就一开始红哥还就是红哥跟刘洋姐还不是特别进入状态，但是后来越来越那个 完全对起来了，完全对起来了， 没完没了， 特别有两口子吵架的感觉。我的天哪，我跟论论就捂着嘴看是吧？ 对， 生怕打断。 来，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你评价一下吧，红色哥。 我不敢评价呀，那个徐会计。 你先评价我们仨呗。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哈。其实还是一上来我们就相对还是有点紧啊，尤其是像论论，还是毕竟他是个北京人嘛，他不太对东北话不是很了解、啊。 我就刚觉得， 你沈阳的吗？ 我沈阳的，我就是比较喜欢小沈阳的。 但是其实我跟刘洋老师在侧面看那个论论那个表情啊， 非常投入。 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应该是可视化的， 是 最好，就应该看， 就要 比单听还看，其实就看论论一个人就够了。 我跟你讲，他就是不说话的时候是偶像， 对， 然后说起话的时候就是那就是 捏包子了，就把脸全捏一块儿。 就真的，你想您 这 这个。偶像可以把自己黑成这样，也真的是没谁了， 没谁了。然后 大写的福， 对， 我们大写的福气的福。 有您这个前半句这个评价，我觉得我今天这节目就够本了。 后来我觉得到后面的时候，我们能逐渐的进入角色之后，我觉得那个气场就搭上了，就觉得特别好玩啊。 我们气场搭上了，咋的？ 对， 你还是适合刘能那角色，对吧？ 其实我是刘能， 我是刘能。 现在揭晓谜底。 对对对， 一直掩饰了自己的真实水平。 对，我一直装的挺紧的。 对，我刚才也是用我们因为我们外面导播老师可以切镜头，我这儿也可以切镜头，我刚才就一直在利用论论没有看到我手里的 欺负人是吗， 一直在切他的特写。对， 我刚才吧就感觉我这个口音啊就在天南海北就飘了。 对，他有一段 在哪儿降落， 有一段你特别好笑，就是他加了好多上海的那个感觉进去了。是不是， 而且有一段我都觉得特别像河南话。 就天南海北， 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搜索宿舍男生，他们都哪儿哪儿哪儿人。 他的想法其实是这样，就只要不是北京话就行。 对，红哥还是您懂我，就是这个目的。 我特别懂他，我原来哈，我跟你说，特别大言不惭的跟于浩说，我说没事儿。只要北方方言来，我 哪儿都行。 结果我跟你说是真的，就一段台词里哈，河南话、山东话、东北话、 河北话， 这和真的加河北话就到处乱串，而且你自己完全找不着，你知道吗？你是越着急找不着， 对对对对， 找不着。哎呦，我刚才 东北话的其实是调值往下调嘛，它调值不够，对， 要低。 就什么？ 比如说你吃了吗？你吃了，就夸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你吃了。这是某， 我觉得那有点像张家口话。你 不是不是， 哎，刚才说的这句很像东北话， 像吗？ 我觉得很像， 吃了。赵本， 哦哦哦哦， 那个《乡村爱情》里那个 有点像辽 锦州， 对， 锦州。然后 他是白云，我是黑土。 嗯，七十一，我七十五。还有一个就是，我给你讲个事儿哈，就那时候在广院上学，然后我同学有一个河南的，特别好，但是他当时有一个调职，为了看日出我特意起个大早，他说的是为了看日出我特意起个大早。 啊、说起河南方言，其实我上学的时候学了一首河南民歌，可以在最后给你们演示一下。 来吧。 就是怕你们受不了， 抓紧来，马上要结束了。 咦，嫩河标说补，河标说补，嫩迈开大步向前走。其实也不是什么河南民歌啊，就我们班一个同学说，其实河南话很好说，就其实说了半天说了个什么呀？就是咦，就是哎呀，你何必要说不？你何必要说不？你迈开大步向前走。 那这个歌咱也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哈， 挺敞亮的。 到的时候，咱们大家迈开大步去户外走一走。 对对对对。 不过这两天下雨啊，大家还是要放凉。提醒大家一下。好，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锁定我们 FM98.2 AM927，收听收看我们的今晚游戏。也再次感谢天津玉扁国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表现。我们明天晚上6:45再见，拜拜。 谢谢。 拜拜。